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呢一百城寨大时代。咁又一个星期我哋又见面啦，三文兄啊， 系 啊，三文高客气嘅时候都话唔好嗌吴 Sir 啦，痛唔得喺我心目中啊，永远都系阿 Sir 好坚， 唔系阿 Sir， 因为教晓我好多嘢，系啦系啦， 大家分享下啫， 分享下啦，系啊，嗱，今集咧系第12集，换句话讲咧，其实系尾二一集啦，因为我哋咧呢辑咧会有13集嘅，系啦，嗱，上一集阿三文兄咧同我哋讲过啲香港嗰啲楼宇啦，包括呢啲单栋式啦。又或者大型嘅屋苑啊咁样啦，系啦，今集有楼，上一集讲咗楼啦，今集我哋轻松啲去玩下，系咪啊？ 梗要玩下啦，系咪成日谂住啲楼唔掂啊嘛，系咪先？咁啊，梗要 真系谂到黐线啦， 系啦，黐晒线，不如放松啲去玩下 啊！好啊，呢、這个讲得啱啊，香港人要轻松啲嗬， 轻松啲 系啦，唉，唔好成日谂住啲唔开心嘅嘢啦， 冇错， 系啦，嗱，讲翻香港即系话有史而来啦，或者大型啲嘅主题公园啊、娱乐嘅嘢咧，有一个好早期嘅丽苑游乐场啊，呢、這个紧要啦，嗱，我啊真系。睇翻啲资料先得啦，系去由1949年咁啊，至到1997年3月尾咧就结业嘅。 系 啊，丽苑咧，我就读书嘅时候咧，小学啊同埋初中嘅时候咧，都有跟啲同学仔去嘅。哇，个印象好深刻。不过咧就好残旧嘅，我成日觉得以前都觉得好残旧下噶。 我去嗰时都好残旧啦，已经 系啊， 因为我哋大概70年代去啦，80年代初啦， 冇错。 咁嗰时其实都系屋企人带你去嘅， 系啊系啊。 咁后期大个仔啦，梗系啲同学仔啊，喂，冇咩好玩，喂，去丽苑玩下啦咁样。咁嗰阵时其实嚟讲个门票嚟讲，对于我哋嚟讲都吃力噶。 哦， 不过当系见识下啦， 吓、 即系好似即系有时间唔中都同啲同学仔分享到话题嘅、 哦。 但系讲真啦，讲咗两次就讲晒啦。但系咧有样嘢咧就真系几得意嘅，即系我觉得丽苑咧就嗰个回忆好重要嘅，因为我哋嗰时个年代其实就冇咩好玩嘅，咁啊又冇而家啲嗰啲啊其他咁大型嘅主题公园啦。咁其实基本上丽苑咧就唔属于系主题公园嚟嘅，因为佢冇系一个单一嘅主题。 又啱喎， 系啦，其实佢乜都有， 佢冇讲明系乜嘢， 冇讲明乜嘢。但系咧有样嘢好得意嘅，咁佢除咗机动游戏啦，即系其实而家嚟讲好简陋啦 吓， 咁啊又有动物园，咁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都几得意嘅，都会系，因为有啲动物睇下嘛，咁啊唔系咁单调，就系斋玩噶嘛，咁啊我又问一问你啊，通你有冇玩过，即系最深刻嘅游戏边样咧？ 好啊，嗱，最深刻、最简单、基本入门咧就系掟香口胶啦。 系 啦，掟香口胶就最简单嘅。啲我好记得嘅，咁有啲街砖嘅，系啦，咁啊掟中搵个唔知5毫定1蚊啦吓，掟出去。 唔好误会，唔系掟砖， 哦， 系掟 砖， 系掟落街，将啲钱掟落街砖度。 系系啦，冇错啦，将啲钱咧就掟落街砖度。好啦，就要令到佢咧唔好出界。咁样如果出界就输咗啦，咁嗰一蚊咧就会拨落去个窿窿个坑渠大窿嗰度嘅。咁啊，其如果冇出界咧就 OK， 就奖牌香口胶咁上。 八仙牌 系啦，八仙牌 系啦， 系啦，冇错啦。如果大家有视像睇。都可以睇埋视像啦， 系， 亦都清楚咧，揾到啲图片、 大 logo 啊， 大 logo 啊，又紧要啊， 紧要啊， 系啊。 嗱，有冇见过嚟出古画？ 出古画点样出古 畫？即系嗱，其实咧，我哋细个咧就见到啲大个啲嘅人咧、就会抠嗰、那个，即系中间其实一个人啊，姐姐， 系啊， 喺度扫下扫下，见啦中唔中啊咁样。咁啊，当你有人中咗或者。仲喺度交，咁佢就要俾你嗰阵时咧，咁另外有人咧就偷佢唔觉，就高大啲嗰啲啊，手长啲，就揽过嗰个少少位，就放上去，好小心。喂，呢度喺度啊，咁样，即系嗱，有时会咁样嘅，见过嘅。咁但系当然阿姐咧，有时有啲好醒目噶嘛， 冇错冇错。 你话喂，头先唔系咁，我冇呢度冇银仔喺度喎，咁样咁啊，即系出怪。咁个哥仔就唔好意思啦，攞翻个银仔走啦， 淤 晒啊嘛，吓俾人踢爆咗。咁呢啲其实都系好重要嘅，即系我哋觉得即系。考下眼界啦，又觉得挺好玩嘅，好其实都几难听啲，都几。即系一般啊， 一般啊， 一般啊，因为你其实讲而家啲人觉得要刺激，咁啊呢啲其实讲真啦，冇乜刺激性，但系觉得都有啲巧运， 系同埋有少少啲咁多赌博成分啦，可以咁讲咯， 即系有少少 幸运好彩咁又攞到包香口胶咯。 其实佢好多噶，好类型嘅游戏，有啲有啲波仔就碌落嚟嘅，打喺斜台度，咁碌到1、2、3、4、5，咁你买 number， 咁啊好似买六合彩咁样噶啦。咁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里面咧，其实话就话细路仔游戏，其实。好多都系大个仔玩得嘅， 大个仔玩得嘅。咁另外你提起我啦，就碌个波仔啦，一路经过一啲钉嘅板咁上下嘅。其实而家啲士多啊，或者门口都有啲。 间唔中咧见到。 其实 当然啦，而家嗰啲电脑版咗啲啦， 系电脑版噶啦。而家以前啊，即系叫做咩啊？街坊版 系啦，街坊版 系啦。 咁啊，仲有一个点咧，有个天秤嘅， 系 就抌一条绳落嚟，你绑住啲针或者咩咁上下啦，就转嘅。 系 好啦，如果转正嗰度又系类似街砖定咩礼品咁，又中咁上。 佢仲留咗礼品摆喺上面嘅， 系 曲奇饼啊，有啲嗰类嘢啦， 系 香口胶啊嗰类啦，都系嚟摆菜啦。咁就转下，咁啊到边度停啊，中咗啦，又有嘢攞下。 咁啊，虽然嗰啲就点讲咧，可能系一啲比较我哋心目中cheap地嘅嘢啦，但系就好开心嘅。 好开心嘅，又唔好话 cheap 嘅。嗰阵时其实讲真啦，有盒曲奇饼食下都好开心噶啦， 杀死人咁滞啦，系啦。 同埋有时咧都可以即系喺啲朋友仔面前威下嘅，嗱我好话噶啦，六号咧中咗啦，咁啊大家咁啊有得威， 有得威有得食啊， 系 啦，咁啊除咗你话玩呢啲游戏啊，我最记得就系碰碰车啊，或者个旋转木马之类啦，系啦，嗱旋转木马又系经典嘅，点讲咧？细路仔好细个，都就揾个大人啦，嗬，喺后边就一齐掹住佢坐啦，嗬。如果譬如有翻四五岁啊、六七岁啊，咁啊自己骑住一只马， 佢大只细只嘅， 哦， okay、 大只啲咧就大过呢个琴上去，有啲小马嘅， 啱啊， 咁啊有啲小飞象咁啊，咁上下啦，咁你学细路仔就可以即系容易啲。不过通常啲父母咧，都以前啲父母咧，就对啲细路仔咧就冇话咁镜石嘅，基本上喺抌你上去有得玩下啲，自己揽住条棍啊。咁样冇跌落嚟啦，咁样而家唔会有镜石噶嘛，系咯，其实有少少危险嘅， 有少危险， 即系唔小心咧，佢一下子一转咗下惊咧，一缩脚咧就可能跌咗落地。 系冇错，即系你唔好睇小咁转，其实个速度几快下 嘅， 特别系细路仔，你觉得佢特别快， 冇错冇错， 都有啲危险性嘅。咁另外如果我最印象深刻咧，就系过山车啦。嗱，佢过山车就当然唔系而家， 系你讲要过山车。而家就真系即系小儿科啊！ 系啊，小儿科啦， 小儿科。 如果而家嗰啲，我见外国嗰啲大型嗰啲屋企，即系嗰啲外国有钱人咧，都会整一个细细地一个，仲靓过当时丽苑嘅。我相信啊，以前个丽苑嗰个就好简陋嘅，话就话过山车，咁其实个范围好似一间屋咁大啦，嗬。咁啊，嗰啲楼梯啊，或者爬上去嗰啲山坡幅度咧，好少嘅啫， 好少 嘅，系啊，好似等喺屋企公园 玩。同埋一单轨嘅火车仔 啊，系 咁就佢都系咁行嘅，其实就冇乜难度嘅。 系 咁啊，除咗呢啲有啲叫机动嘅游戏啊，碰碰车啊，碰碰车好玩嘅， 碰碰车正。 即系我觉得嗰下咧。即系其实即系搵人嚟撞啊嘛，揸车避开人啫，玩梦啫一定要搵车撞啊嘛，撞啊，同埋咧佢成日见到上面火花一阵烟嘅，咁立住啲火花嗰啲棍咧喺上面通电噶嘛，咁嗰样嘢咧，我觉得其实一通完电嗰啲一阵烟味咧， 一阵烙味， 一烙味好难闻嘅，但系咧你又唔会玩嗰阵时你就好 happy 嘅， 好兴奋嘅， 系啦，咁同埋有只小型碰碰车嘅， 哦， 即系大人啲嗰只大部啲嘅，就嗰个冲击力好大啊嘛， 系， 咁只就细路仔啲嘅，咁嗰只就细路仔啱玩啲， 系， 咁呢啲我其实。好中意嗰时细个咧，必玩啊！一定 冇错，真系童年回忆啊！特别你头先讲话有啲火花光个天花咧，如果夜晚玩咧就特别见到嘅，削咁样嘅，同埋好衰嘅，揸碰碰车咧，定搵人撞嘅。特别后你唔觉意，譬如阿三明哥你喺前面嗰架车，哇，同你女朋友啊温温馨馨咁，我就怼埋去啦咁嗰啲。 其实真系几好玩噶嗰阵时，虽然冇乜危险嘅，其实我相信啊。 系 咁，另一样嘢咧，我自己细个我一次玩过咧，八厌啊！ 哦， 因为我最记得佢点解咧，就同啲同学仔，我估应该系大概系中一二度啦，都好细个啦吓。咁嗰时就试过一次去玩咧，去鬼屋。 哦， 咁鬼屋里面咧又系有部车，咁有个服嗰啲管理员啦吓。咁你攞完张飞俾佢，咁你就坐喺度咁样入去啦。 系， 咁嗰架车其实好慢嘅，嗰啲慢路轨车嚟嘅。 系， 咁入到去之后咧，我哋落车中途，即系佢咧里面有啲鬼嘅怪怪啲啊，又吓你啊嗰啲咧，其实假噶嘛。咁我细路仔唔惊嗰阵时就好大胆嘅，落车之后搞啊，跟住架车咧，咁我怪要玩啊里面，咁架车玩完出翻嚟咧就变咗冇人，跟住嗰次行咗嚟嘅，即系得个三四条僆仔玩嘅啫。咁啊成车出嚟冇人，咁啊管理员咦啲细路去咗边咁样？ 冇错冇错。 咁啊其实我哋留低喺里面玩，跟住入嚟捉我哋。 哦咁搞嘢。 系啦，咁我好记得嘅，因为点解咧？即系俾个管理员闹到死。 系， 你哋咁百厌啊，嗰啲咁闹啦，你唔好玩啦，唔好嚟啊，走啊走啊咁样。咁你知我哋真系唔怕噶嗰阵时，真系。 同埋你好似话童年都系住过嗰区嗰度嗰头 嘅。嗱，其实咧我就唔系住丽苑嗰边嘅，其实我住新蒲岗嗰边嘅。嗱，所以 话题一转，我哋应该就去翻另一个好重要嘅游乐场， 是哦、 就 是另一个 启德游乐场。 启德哦，系啦，哇，启德呢个咧，我就反为就真系冇乜印象。嗱，我睇翻资料我就记得啦、嗯，就系65年至到82年，但系我就未去过，应该。但我哥成日话你去过噶啦，你唔记得咋？我印象 应该去过嘅， 应该可能去过。 呢两个咧系当年咧 系 最重要两个大嘅嘅乐园啦吓。咁、 嗯、 我。本身住开嗰头启德嗰边，咁梗系经常有去，可以有机会去呢个启德游乐场啦。咁、 嗯、 到底即系如果相对于丽园咧，启德一个规模嘅细好多嘅、 哦 okay, 地方冇咁大。 系 咁而家就当然已经冇咗啦吓，咁、嗯、已经变咗一个公共公即系公园啦吓。 一个公园。 咁就我仲记得咧，细嗰时咧就曾经佢哋有一个佢冇摩天轮嘅，但、 嗯、 摩天轮好矮嘅啫， 好、哦、小型嘅， 好小型嘅啫。最记得一只咧就叫做太空船定咩嘢，就两个揽物咁样样嘅。 系 咁就两个揽物咧就大概可以坐到每次坐两个至三个度啦，咁、 嗯、 坐入去咧，跟住佢咁样转嚟转去嘅，咁、嗯、样就咁样转嘅。 系 咁咧，我觉得最惊险一次咧，就系咧嗰啲门咧，佢又啪一啪嘅啫、 哦， 一啪嚟嗰啲铁皮， 就咁扣一扣， 有扣一扣嘅啫，一啪咁你就上去就转噶啦。我记得有一次玩咧，系中途咧道门弹开咗嘅。 哇好危险啊！ 咁嗰时其实细路仔唔识惊嘅， 冇乜意识 啊！咁冇意识，咁到底闩唔闩到门咧？嗰下仲转紧 嘅， 咁啊嗰时梗系想试下闩到门啦，闩唔到嘅，梗系哎哟惊我少少， 冇错， 即系就跟住唔好理佢啦，照玩啦。咁、嗯、道门就啪啪啪啪啪，完住住啪啪声， 哇！真系咪话唔惊？ 系啦，咁落翻嚟之后咧，即系得啖笑啦，好彩冇事啦。咁呢啲其实你睇翻嗰时咧，其实啲游戏咧就真系好简陋，同埋咧个安全措施咧，其实就冇乜嘅，即系冇安全带，乜都冇嘅。你唔知突然间。即系如果嗰次真系唔好彩，即惊无神，即系掉咗出去咁就我哋吉地噶啦， 真系我哋吉地啦， 系啊，真系啊， 人都癫啊，系啊，嗱，你提过啦，咁啊启德游乐场咧，嗱佢都有少少咁嘅游戏啊，各样嘅，即系就比较小型啲啦， 旋 转木马一样有翻鬼屋啦，就抄翻好似类似系丽苑咁样啦， 系啦，相近嘅， 啊，相近嘅， 相近嘅， 咁但系最大嘅分别咧，如果咁望落去，佢应该就冇呢、這个动物园咯，嗬， 冇噶， 即系冇丽苑里边嘅动物园， 佢相对咧佢就多咗一啲戏院， 哦， 一里面咧有啲迷你戏院嘅， 系， 咁同埋隔篱咧有啲国宝戏院啊，亚洲戏院咁样嘅，咁嗰阵时隔篱都几方便有睇戏啦，睇完戏可以顺带又食下嘢，跟住入埋去啦。咁里面有啲摊位食嘢嘅，咁、 哦、 另外咧就有啲丽苑咧就喺真雪溜冰场嘅，印象中曾经出现过。咁就启德里面我最中意咧就其中一样嘢就射击场。咁、 哦、 佢就其实咧好笑啊，其实系有少少低啲 B B 嘅，即系话其实咧你攞把枪俾唔知日文仔定系俾张飞嗰个人啦，跟住俾把枪你，跟住咧佢感应嘅，啊都几先进啊，嗰、那个感应嘅、哦，即系唔系射嘢出嚟嘅， 系 咁样就系着一着灯，可能系西部牛仔，个场景系西部牛仔嘅，咁、 嗯、 啊最有趣的地方咧，我真系好记得，即系点解咧？佢哋射落嗰啲，比如西蒙牛仔勁啦，咁有啲牛仔啊，有啲鬼妹啊，有鬼妹嘅金髮女郎咁樣，咁、 哦、 前面有啲罐頭，你篤落個罐頭，衝咁，即係會打落個罐頭咁樣彈起啦， 彈起。 咁其中咧，一當你打到個鬼妹某個位置啊，羣會彈起啊。 咦，係咩咁搞？ 我真係，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咯，仲有啲嘢添喎。 係係係， 即係條羣彈起仲有啲嘢喎，咁我唔講啦嚇。 咦，哦，有嘢睇添嘅。 有啲嘢嘅，我印象中啊，咁我唔。我可能 好生鬼喎， 曾經有啲朋友即係聽住嘅朋友，可能聽你試過嘅、嗯，即係呢樣嘢，我覺得我細個嗰時想玩，其實我真係我講真，我未試過玩嘅，我睇人玩，即係睇人玩咧，啲麻甩佬咧個個都 好中意嘅， 都係想射鬼妹嘅，點、 啊、解？啊、okay, okay, 即係呢樣，我覺得就係一個幾得意嘅地方嚟嘅，都係 好得意、有趣。嗱，如果演變翻而家嘅嚟翻呢個年代，即係等於有啲網上遊戲機或者咩，可能食糊咁啊，對方啊摸件衫咁嗰啲啦， 類似啦。 类似嗰啲咧，走 我就冇谂过，其实都几前嘅嗰时，我觉得。咁、嗯、另外就启德又有啲小型嘅嗰啲表演场所啦。咁成日有啲歌星啊， 嗯、 例如心心啊、班班啊、郑少秋啊、咩、杜平啊， 嗯、 或者好多啲 粤剧名伶啦。 系咯系咯，嗰时好多呢一类可能即系《欢乐今宵》里面啲演员咧、 嗯， 都会嚟丽苑。sorry 啦，启德啊，丽苑其实丽苑都有。 丽 院都有， 两边都有嘅，咁、都系可以唱下歌仔啊，可能听下张德兰啊、张元元啦吓，嗰阵时咁啊，唱下歌啊，或者嗰时曾经都话，丽苑系有啊梅艳芳姊妹啊咁样驻唱嘅， 梅艳芳、梅爱芳哦， 系啦， 亦都喺嗰度唱歌，又好阴功啊！睇翻啲相，即系嗰阵时几岁啊嘛，我七八岁咁啊，佢同阿家姐两个已经喺度唱歌啦， 系啊，冇法啦， 好受欢迎，系啊， 但系好受欢迎嘅，即系其实你睇见嗰时嗰个社会环境其实几简单嘅，因为佢啱啱譬如你当启德嚟讲啦，咁佢系喺工厂区里面噶嘛，咁嗰阵时其实啱啱都叫工业慢慢起飞啦，咁譬如你放咗或者叫做出咗粮啊，或者啲工友啊就同啲朋友啊，或者约咗男仔啊，约咗女仔咧，就会去呢个游乐场度玩嘅，咁、 okay, 所以见到好多情侣嘅嗰时， 啱、 拍拖圣地嚟嘅都算系一个。 系阿珍啊，今日我哋收早啊，礼拜六翻半日咧、我哋晏啲就过对面玩下啦，咁好唔好啊？ 隔篱啫， 系就隔篱啫， 隔篱啫嘛。不过咧就为咗一个问题咧，就喺只工厂区，咁啊有时咧即系我哋细个玩咧。即系唔好话玩咯，我住屋企嗰度咧，其实基本上咧望远少少，都唔系好远嘅几条街咧，就见到啲烟通咧，就啲烟咧冒出嚟。 系 嗰时仲有啲叫做漂染业噶， 冇错冇错，啲 工业 皮革嘢啊， 系啦，都有啲污染嘅，其实嗰个地方。 咁你变咗就好似玩得冇咁投入咯， 唔会噶， 你度玩下喺市区嚟噶咋咁。 其实唔会噶，嗰时冇呢个咁样嘅谂法嘅，总之有得玩咧。O K 噶，已 经系以前就冇呢啲歌仔唱啦。 唱 我哋话斋有啲入去玩已经，哇不得了啦，杀死人啦咁样啦。嗱，如果讲翻佢哋两个启德同埋丽苑嘅分别，头先提及过啦，最大嘅分别就系动物啦，有动物啦。嗱，如果有动物，一定要讲讲丽苑嗰只象啦， 吓 系啦，天奴啊， 天奴 嗰只原来好系一只缅甸大象，咁啊1950几年嘅时候咧，丽苑开嘅时候已经喺度啦，不过佢好惨啊，临尾佢又有事啊，剩啊咁样，1989年咧就不幸啦，咁就因为急性嘅肺炎啦，就要人道毁灭，系啦， 我都喂佢食唔少嘢噶， 系系啊， 因 为 其实嗰阵时我哋细个去咧都。必然一定见到阿天奴喺度嘅，咁佢好惨，其实一条铁链锁住佢，有个范围好细嘅，即系佢好大只噶嘛，但系佢嗰活动嘅范围咧系铁链锁住，同埋一个圈嚟嘅啫，行嚟行去都个圈，咁佢就唯独是就伸个鼻出嚟，就等啲人即系喂接佢食，但有时好笑嘅，佢有时都几百厌嘅，会噴口水嘅，吓啲鼻水噴出嚟嘅，少少地啦。咁我细个唔知顶咧，就将梳蕉伸到埋，食啦，过嚟食嘢啦。即系好多人个个涌埋去啊嘛。咁有时噴口水，啲人弹开咁样。即系我都试过中个招嘅， 中个招啊， 我又记 得嘅。就佢就问人哋攞香蕉咁样嘅，新香蕉好啦。但系有啲人咧就好衰，真系心地唔好，就搵啲火柴啊，塞晒落只香蕉里边就俾佢咯。 好衰， 系啊，真系好衰。 咁 佢系啊，真系唔应该咁做。大佬，你虽然话咩？即系啃亲佢啊嘛， 白叶冇乜牙噶啦，好老 啊！搞呢啲系好 咩好老？其实咧难听啲咧，嗰阵时嗰、那个我觉得其实几唔人道啊！即系佢系好似冇乜点照顾过佢啦，同埋系基本上系好大阵味嘅。即系你知道，其实大笨象佢都要清洁啊，甚至乎可能有啲排泄物啊咁样，其实都冇人冇乜点理嘅。咁变咗嚟讲，其实啲人行喂完蕉就走噶啦，因为其实都有啲人顶唔顺阵味咯。 系啊，冇错啦。大家如果视像睇到呢幅相啦，就好清楚表达到啦，都系唯一一个栏杆咁围住佢啦。其实佢活动范围真系好细嘅啫。咁啱啱个象拔身出嚟咧，就咪人攞嘢食啊，各样啊。 其实呢一张嘅相咧，都系早少少嘅，因为 早期啲， 因为佢细只咗啊， 系系 再大一啲嘅。 啊， 唔知定系我细个嗰阵时，即系我成日觉得阿天奴系好大只嘅，成日好大只嘅天奴。 系啊系啊，嗱，另外呢一张相咧，就系佢嗰阵时1989年啦，即系倒闭喺嗰个丽苑个场地咯，睇见又系心酸。 其实好怀念佢都，因为呢个亦一定系我自己本身，可能相信好多同年代嘅朋友咧，都曾经同佢有接触。都有个咁深嘅印象，即系无论如何，我觉得即系今时今日，我相信啊，如果喺今日嘅时候咧，一定即系会俾人哋告咯，可能会 啱啊啱啊， 你点样咁样虐待佢，其实唔系咁好咯， 系冇错冇错。咁咧除咗像咧，咁虽然我哋冇预备。图片真系太旧啦，我搵唔翻啦。咁另外有啲炮啊咁上下嘅， 有其实好多动物嘅，其实我觉得都几即系当其时，我觉得几有规模嘅。 冇错冇错， 即系嚟讲，即系你觉得其实成个丽苑又好，启德又好咧，能够可以有个咁样嘅地方，可以俾香港人可以去。 散下心啊，娱乐下咧，其实系唔错，真系。 嗯，就系一个唔错地方啦、嗯。我最印象深刻系咩咧？仲有一样嘅，就系、是、丽苑嗰阵时候有个魔术表演嘅、 嗯， 啊，电锯美人啦、啊，吓嗰类咁嘅嘢。同埋有一次咧，就我妈咪带我睇，就好惊嘅。咁个魔术师就喺台上边表演啦，就揾个女助手，就唔知点样，又系咁样。吸把刀落去咧，咁、嗯、啊切咗佢个头喎，咁佢绑住个头行落嚟咧，就吓到我喊咯。佢阿妈话唔使惊啊，假噶假噶咁咯。但系你知细路仔边系识嘅啫，咁佢拨下拨下啲长头发，叫我哋摸下啊，哇吓到我死啊真系。 咁你冇玩过哈哈镜啊？ 哈哈镜哎有 有啊，又可以拉高变揿扁啊咁样。 系啊， 嗰个又好中意玩嘅。其实即系谂下，其实都几 丰富， 几丰富，或者有时又叫几低 B 下嘅，但系觉得好开心咯， 好开心。 因为我觉得可能系我哋嗰个年代好单纯，同埋个生活好简朴， 嗯、 有呢啲玩咧，已经系不得了啦，已经系 系啊，冇错，而且好多嘢都缺乏咯，嗯、有少少嘢都开心咯。嗱、 嗯， 头先咧之前提及过啦，启德游乐场同埋丽苑游乐场，咁、 嗯、 啊，我哋啲年纪啊，真系童年回忆啦，吓、 嗯。 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嗯，开咗一间好大型嘅呢、這个真系啊，佢系咪主题公园咧？都可以咁讲，海洋公园一噏埋噶啦，嗬。咁佢我记得就系小学诶，应该系初中啊。 系 初中旅行咧，就必定要去嘅地方，可以咁讲。 应该系啦， 系啊， 指定噶啦， 指定啦。一个就彭福公园，就可能系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即系马场嗰度咧，中间个位咧， 冇嘢玩嘅， 系冇 好鬼闷嘅，系真系喊三声。 我去到嗰度，我仲以为有地方咧玩，我唔知噶嘛，我以为有啲机动嘢吓、啊，我冇啦，我同呢同学仔冇噶啦，系咁，唉，人都癫啊！ 要去个沙田，去个新界，嗱嗰时叫新界嘅， 冇错啱啊！ 系啦，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同我讲过咧，佢当年去旅行咧就仲简单啫，就 系 揽个狮子山。 哦，咁就去旅行， 咁就过咗过转到沙田咧就系噶啦， 啱啊！因为以前一个狮子山隧道啊，咁啊仲系啲田野嚟嘅，什么大围啊、险径，我哋见到全部都系烂田烂地啦， 系啊，冇错， 以前个年代啊，啲旧式火车咧，好啦，咁啊海洋公园，咁啊巴闭啦，即系1977年嗰时候开幕，咁、我记得我仲系小学啊，其实系咁之后咧，初中咧就可以去呢个海洋公园玩啦。最有印象咧就系个缆车啦， 系啦，缆车啦， 可以搭上上边啦， 冇 错啊，同埋半山个位咧就有个大嘅河马嘅系咪海马嘅标志？海马嘅标志，系啦， 河马得嘅，系再大只啲， 河马得噶。咁佢有啲主题馆啦，咁亦都系有水里边嘅海底馆咧。嗰阵时如果点讲啊，嗰阵时好前卫噶啦， 前卫噶啦，有。都算多机动游戏噶啦， 系啊，冇错，机动游戏又多啦。咁另外有睇嗰啲海豚海狮表演啦， 系啦。咁海洋剧场啊， 海洋剧系海洋剧场啊，呢度咩 好中意？ 系嗰阵时都即系而家都好受欢迎嘅。讲真，即系游客嚟到都好睇。咁、另外仲有个大嘅鱼缸啦，就系、是、落去一路睇落去海底里边， 睇落去啦，见到鲨鱼啊，见到海龟啊，即系好几好啊，即系觉得个印象第一次好震撼 第一次 即系你未试过一个主题公园啦，同埋同海有关 嘅，冇错。 咁有咁多动物啦，有表演啦，即系你喺 好新鲜啊！ 喺丽苑唔会有动物表演噶嘛，系咪先？最多佢出嚟咁咪行个圈，咁装下佢。喺佢就有表演，有训练员嘅，吓、叫佢拍手拍手，叫唱歌唱歌咁滞。 冇错。 咁最印象最深，梗系嗰只好大好大只嘅杀人鲸啦。 哦，系。 哇！嗰只一跳出嚟一 冲，跳翻 落水啊！哇！前面嗰班惨啦，即系我只睇完人哋湿晒咧，我其实幸灾乐祸咧，好衰啊！哎呀，系湿晒成班，好笑咁样。 系 咁啊，其实但系你见到系好开心啲人。 啱啊， 就算湿晒嚟讲都系。 冇错，同埋你比对得好啊！头先提及过，即系丽苑启德冇乜什么表演，嗬，好被动嘅，我哋睇嗰啲嘢。 系， 但系唔同啦。一去到海洋公园就可以大家互动啊，成啊各样啦，吓，同埋咧，因为我妈咪啊同阿婆咧嗰阵时都中意睇呢啲海底嘢嘅，咁、见到以前电视里面做海底已经哇发晒呆，哇好犀利啊啲鱼，咁样带佢哋去咧，其实应该系佢带我哋去，佢带我哋去嗰年纪仲系啊，咁又都哇好犀利啊，见到啲鱼啊，成个、即系大人细路都兴奋、 好开心啊！其实基本上海洋公园又系好啱任何年纪人去嘅， 系、 因为佢本身嚟讲，其实我觉得有某程度上咧，因为佢、即系先进咗啦，同埋佢哋好着重都有啲教育意义啊，例如教下啲海洋生物嘅生态啊，有啲环境介绍啊。佢都会有啲排泄啊，咩鱼类系属于咩嘢， 好多嘢介绍俾大家， 即系几得意啊！我觉得其实，同埋你睇到 个概念， 概念啦，同埋咧嗰个。 包装形式，即是你想想它整件事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旅游包装来的、某程度上。因为对于我们本地游客来讲或者香港人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概念和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啦。 没错。 而且本身来讲你那时候是要过对面海嘛，坐它的专车入去、是不是先。那觉得其实哇那时候香港仔 已经觉得好像。 好像去了另一个地方的嘛。即当然现在不用一定搭飞机啦。 没错没错。 即是那时候觉得、过完海再坐车穿过香港仔隧道咁再入去。好 神秘咁 嘅。好得意嘅情形，连去个过程里面呢、你都觉得好好唔香港嘅。 佢 去咗外地咁样嘅。咁、我觉得成件事对于我哋嗰、那个即係咁早年期啦，70年代77年啦，咁我哋嗰陣時都係幾歲仔㗎嘛，咁真係覺得好神奇囉。 冇錯冇錯，係啱。同埋嗰陣時呢寫有個流傳嘅，嗱、就唔係話屈佢或者咩嘅，報紙傳媒都咁賣過㗎、又話想當年啊，海洋公園啊嗰、那個纜車啊曾經呢個吊車跌過一個一卡落嚟㗎，跟住一家人喺裏面呢好不幸嘅離世啊，咁但係呢當時呢就冚住呢單嘢，咁 我都聽過， 係啊，成家人赔咗100万，嗰阵时100万啊，犀利啦，可能买几层楼都唔顶噶啦。咁、即时啊冇讲到呢单嘢咯，咁 冇人 fact check 啦， 系啊，真系唔知道啦。咁、我记得好似早几年都睇过一啲传媒报纸，都问翻海洋公园嗰啲老臣子，咁佢哋话：，诶，冇必有啊，咁唔知道啦。 不过我就中意有时咧，最初第一次坐缆车咧，就劲公园 啊，一个个经过啲关卡嗰啲飞出嚟， 通常我就吓人嘅。惊唔惊啊？狂啊！又但系咧，自己都惊惊地嘅，即系你又唔够胆喺个缆车度喐啊嘛，你之前都会有少少摆动啊嘛。咁你自己讲真，哎呀，唔好搞咁多嘢啦，顺顺利利过对面玩就算啦。 其实都有啲惊嘅， 都有啲惊嘅，因为但系好靓咯，沿途 系 沿途嗰个山景海景咧、你觉得系好？ 望翻你后边嗰个湾米啊， 系啊，同埋你会重新欣赏香港美景啊。即系除咗你话里面嘅游戏又好，或者啲主题活动又好，但系你成个海景成个感觉咧，嗰带好靓。 系冇错， 系啦， 因为你唔会咁主，即系嗰阵时已经好70年代、80年代头。哇！你觉得好新鲜，能够坐呢啲咁嘅吊车，哦，望到出边嘅海湾，高空咁望，即系冇可能嘅事啊！可以咁讲，即系谂一谂，未谂过噶嘛， 基本上， 所以特别兴奋噶嘛，系咯，就系、是、 去完之后翻嚟都讲几日几夜，同啲、同学啊，同啲朋友啊， 我记得噶，我同只鹦鹉定咩撩哥摆嘅手段影张相啊，好威噶啦，我摆喺个床头嗰个位噶啦，系啊，大佬，好似真系人生去咗旅行，去坐飞机去旅行咁滞， 好似坐飞机咁滞噶啦，基本上同七冇乜分别， 系啊系啊，嗱，冇错，咁啊，同大家。就回忆翻啦，海洋公园啦，即系唔系卖广告，但系当年嘅年代咧、我哋真系不得了啦。咁啊，另外值得回忆嘅丽苑啦，同埋启德。咁啊，当然啦，咁啊之后就有迪士尼主题公园啦。咁、呢个咁新嘅，咁啊又费事再讲啦吓，亦都唔系我哋嘅回顾嘅主题之一。系、啦，好啦，啊，咁我想问阿 Simon 哥啦，嗱，我哋香港人去玩嘅主题有呢个地方啦。如果外国人嚟香港，当年去边度玩咧？嗬？ 嗱，当然唔同年代咧、外国人嚟香港咧，就玩唔同嘢嘅。但基本上咧，都离不开嗰几个重要地方嘅。嗱、都系睇下景 或者食下嘢啦。咁、你知我香港嘅被誉为东方之珠啦，有购物天堂啦，有饮食天堂。哇， 只 天、天堂都两种天堂 啊， 又食又可以玩啊。咁到底佢通常如果讲大概战后、或者去到50年代、60年代咧、其实。即系外国人对香港呢个概念咧、其实都系仲系好停留喺一个好雾昧嘅，即系完全唔系好知系咩啊。总之知道喺中国某个南边啊，有个英国殖民地啦咁样。咁、但系佢对本身呢个地方咧，其实有啲幻想嘅。 你讲得啱， 因为你知道其实当其时中国仲系闭关嘅嘛。咁佢哋对东方文化咧，其实开始有啲仰望啊， 有啲神秘嘅 神秘感觉。咁唯得。可以去嘅地方又可以去中叫中国地方咧，叫做吓咁、虽然系殖民地啫，咁但系佢哋觉得，咦，嚟到呢个香港都可以一窥呢个中国嘅文化嘅背后嘅精神吓、或者啲好仰慕东方文化嘅地嘅人又想好想嚟啦。咁通常嚟到之后咧，都系啲情意结啊、你知嗱，尤其比如话大家都有印象啦，66年咧就有套好著名嘅电影咧、叫《苏斯王的世界》 啊，系记得系咪？我唔敢肯定系咪咩威廉何顿咁 系啦，威廉何顿啦，关南西啦。咁佢哋嗰套戏咧就风魔一时啊，咁啊成个将香港哇，即系好带出国际啊。咁嗰阵时其实。 好多人睇完套戏之后呢、哦、就好想嚟搵阿 Sushi。咁、 哦、 一嚟到香港嗱，除咗咁样啦，譬如话之前可能节目都讲过啦、啊、可能早年系有啲好多海兵啊、海军呢、 冇错、嗯、 就嚟中途香港 喺湾仔啊、 湾仔落脚啦、想上岸啊，咁一定要搵 Sushi 啦。 OK， 咁、啊、另一样嘢呢就系、是、一般旅客啦，咁佢哋嚟到香港系第一件事，佢睇完个电影啦，梗系想搵翻嗰啲景点啦、 嗯， 例如山顶啦、啊，山顶唔去唔得嘅， 山顶真系必去啦。 系啦、啊，嗰、那个老衬亭， 系系系， 即系我相信咧，老衬亭即系你， 嗯， 我哋呢一代人啦， 我哋呢代知啦， 好多人都知嘅，但系可能后生啲就唔知咩老衬亭啦， 冇错。 咁啊，图片里面可能都应该有老衬亭， 系啦，因为去几张图片见到啦、啊，就成个一个咧香炉咁样， 香炉咁样嘅， 香炉咁啊，山顶 位啦。咁当时其实嗰个设计咧都几特色嘅，我觉得 系。 咁同埋咧，好多时去到嗰个景咧，睇完香港全景之后咧、 嗯， 都睇埋夜景嘅。咁、 啊、 呢个东方之珠嚟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 嘛？咁去完山顶啦，其实基本上一日旅程，我觉得基本上我都有所知嘅。嗱、 嗯， 一定咧上昼咧就去一转虎豹别墅嘅。 系 嗱，虎豹别墅咧又唔讲唔得，因为胡文虎当年咧就兴建呢、這个叫起咗一个叫做万金油公园嘅、 啊、 花园啊，万金油花园、 啊， 因为佢本身咧佢系做万金油嘅。咁、 嗯、 香港喺三十年代咧，佢搣咗呢块靓地之后咧，喺大坑咧就起咗个主题公园。咁、 哦、 其实佢有少少咧想学呢个和路迪士尼美国咁样嘅， 咁、哦、样嘅 系啦，听闻啊。咁、 嗯、 后屘佢觉得，咦呢个构思几好，不如做一个即系中国式嘅。 嗯 都系呢个都系有少主题嘅，其实呢个我 都可以算做 系一啲叫 间屈，佢都 其实我都觉得佢系一个早期嘅主题公园，佢系以中国东方文化为依据嘅。咁里面咧，其实咧嗱，调翻转讲，我哋都去过噶啦， 嗯， 你去过啦， 去过去过。 嗱，我去亲咧。 好惊添噶， 最大嘅翻嚟嘅回报咧就系发恶梦噶啦， 系， 因为咧。大家可能年轻一辈有所不知啦， 嗯， 里面咧除咗有啲好多啲。公仔啊，泥塑嘅故事啊，好充满啲民间传奇嘅传说嘅故事之外咧、嗯，其实有一个部分咧就讲紧十八层地狱嘅， 系啊系啊， 哇，嗰幅嘢啊真系，即系我基本上我问亲好多同辈朋友咧、 嗯， 十个里面咧有五六个咧 系 翻到发恶梦， 冇错冇错，都话惊噶， 惊啊，真系惊嘅，因为里面咧嗰啲即系话你讲大话勾你筋啊，做坏事咧就劏土啊， 嗯、 浸入 上刀山落油锅、啊， 落油锅 啊，基本上古形古星啊，嗰啲图画都好，喂嗰啲立体嚟嘅， 冇错， 浮雕嚟嘅 ，3D 浮雕嘅， 系啊，做得好靓嘅，但系因为我其实好惊啊， 冇错， 佢越真实我越惊，越冧冧嘅，咁啊。我相信嚟讲咧，其实咧，我哋嗰代人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上一代带我哋去睇噶嘛，阿爸阿妈 嘅。冇错， 嗱仔，你记住，你唔好讲大话，你唔好做坏事啊，咁。其实我觉得系一种教化作用，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唔系想吓人，系话俾你听，嗱，我哋传统上咧。做人咧就要善良，唔好做坏事。咁、 嗯、 嗰个地狱图其实话听，如果你做坏事会咁，咁、 啊、 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教育， 即系教育个因果啦。 话 俾你听，你唔好犯恶啦，否则落到地狱咧，死咗都要找数噶。 系啊，咁我觉得其实系好事嘅， 全部 上，不过试吓亲我哋啫。 冇错， 咁其次里面咧就几得意嘅，好多雕龙雕凤嘅嘢啦，咩、嗯、老鼠嫁女啊， 系啊， 嗰啲公仔啊， 咩猪八戒西游记咁上下， 好多老虎嘅，即系点解咧？因为胡文虎嘛， 嗯、 本身嚟讲，佢个名系老虎啊， 两兄弟哦，虎豹 系虎同豹啦，咁、嗯、佢就会将呢啲咁样嘅象征式嘅故事同埋一啲造型咧、嗯，就以泥塑或者浮雕嘅方法咧， 表现 就表现出嚟嘅。话说当年都揾好多工艺师咧，特登喺国内揾啲好著名嘅工艺师咧，特登嚟 请过嚟嘅， 请过嚟做嘅。咁、嗯、嗰、那个占地好大，同埋佢系七层塔噶、 哦、 白塔，嗰时亦都系被誉为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十大景点嚟嘅。 哦，系啊，冇错。如果我见到幅图咧，都可以睇到咯。系啊，当年就 系啊，同埋好多游客嘅。头先所讲外国人咧，指定都会嚟呢度， 系啊， 因为觉得呢度咧系可以睇到好多中国传统嘅一啲民间文化啦， 文化 同埋咧里面咧亦都有啲驻场嘅叫摄影师。 哦， 嗱，佢嘅基本上咧系即。影即有嘅，嗱，记住嗰年代， 当年嘅即影即有， 即影即有咧， 真系巴闭啦， 就巴闭啦。其实佢某个位置咧，就 set 到而家啲好似你去尖东嗰啲咧，都有啲尖沙咀码头， 嗯，冇错，张 相即用射印射俾你噶嘛， 即刻编出嚟啦， 编出嚟俾你噶嘛。但系嗰阵时点样咧？原来系要即时咧，就用个黑袋咧、 哦， 就即刻印飞，即系嗰啲飞林嚟噶嘛，先冇数码噶嘛。 一影完之后影张，诶、,come on, let's picture, 咁啊 ,beautiful, beautiful, smile, 咁啊影完之后呢，咁佢即刻呢就攞张底片呢就喺个黑袋度即刻药水。 冇、 即时呢就复印落张相机度，即刻呢就话、你而家去玩印先、你一个小时后呢就返嚟攞。 係。 甚至乎呢有啲呢话如果你想再靓啲嘅话呢可以迟啲你俾个地址我寄返俾你。 咁、样。 咁样先係有啲咁摊档去 serve 一啲即係游客或者甚至乎外国嘅游客啦咁、样啦。 几得意喎你讲起先至諗起。因为我知道三文卿呢就对影相摄影都好有研究嘅係啦。咁所以特别有印象深刻呢样嘢。 係呀因为我直当时都访问咗以前啲老行专、都讲过以前佢哋系喺呢啲咁嘅地方呢就专做游客嘅生意。 係、啦。咁样嘅系啦，即系如果你想执靓啲，咁啊就第日或者咩就寄翻俾你啦，咁、样。 系啦，嗱讲就讲啦，咁啊去完呢个虎豹别墅， 系啦，虎豹别墅， 系啦，咁跟住咧即系食翻个中国餐啦，咁、 边度食啊？ 跟住教你嗱、通常咧就尖沙咀嘅，嗱、尖沙咀基本上游客区啊， 系， 咁啊好多啲食肆中国式茶楼咧，都你知啊挂红灯笼出嚟啊、又整啲亭台楼阁啊，咁住一定系嗱，唔知有冇印象，一定有支筷子咧就插喺个筷子肚里面咧、反转佢除咗嗰间酒楼嘅名字之外咧、后面咧就有一个 steps 嘅，就教你揸筷子嘅。 啊，系好似系啊， 系咪啊？有四个程序嗱，只手指咁揸，跟住咧，咁个外国人咧望住嗰张嘢啦，咁佢教你点样揸筷子。咁、你见到佢揸到即系都似头似，有啲 OK 啦， 似路啦。 吓，咁佢夹下嘢食日咗地啊，嗰啲咁有啦。咁但系佢系一个好好经验嚟嘅，即系学揸筷子，食呢、這个糖醋排骨啊，咕噜肉啊， 中国菜、 中国菜啊，咁咧 Chinese food 啊，咁话佢都好好啊，即系俾个感觉好好嘅俾你。 我都记得噶，嗱，我见嗰个就几个一齐嘅外国人士，都系最近嘅年份嘅啫吓。咁咧佢就有一个就唔识揸筷子嘅，咁佢问我哋侍应攞支叉啦，咁但系就觉得好冇 face 咁样，佢唔好啦，我唔用啦，我一定要揸筷子，就算好骑呢夹到啲餸跌落地都好啦，即系要试一试中国嘢、香港嘢咯。 只是一个好有即是中国文化的一样东西嘛。 没错没错。 咁、食完个午餐啦。咁、通常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载你去一些地方啦。咁、搵下车或者就车你去哪度呢，通常呢九龙区一去呢，即是刚才所讲一就过咗嚟，一就调返转喺返对面海。因为就喺对面海食嘅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就去赤柱。或者去浅水湾。 是 睇下好靓海滩。 海滩喎。 是啦。 外国人就鍾意喎。大自然嘢。 即係又有啲外国嘅风情啦。咁、见到我哋香港地方细细地有好多呢啲咁特色嘅地嘅美景啦。咁其次嚟讲可能要带你去呢啲香港仔啦。避风塘啦。 香港仔就好多渔船啦。 冇错啦。嗱当然啦，去渔船呢就唔係就睇。咁除咗见到啲即係见到啲弹家人啊，或者啲水上人啊，攞啲嘢俾你买纪念品啊，之外咧坐下艇仔啦，坐下啲薄薄仔啦，或者坐啲渔 船啊，三板啊嗰啲， 三板啦、啊，咁啊感觉下呢个渔民嘅风情。咁跟住咧，咁上下咧，傍晚咧就应该食晚饭啦。食晚饭咧，通常就去啲海鲜房 嘅， 呢、 這 个珍宝啊、太白呢啲咧。一定要去噶啦， 冇错。 咁食翻个海鲜， 标志嚟 嘅。咁啊喺架海鲜艇上面咧，就影下啲靓相啦。如果有相机嘅话，系咪先？咁啊，即系我觉得就好好嘅。跟住咧，再接你上山顶，睇埋个夜景， 睇埋个夜景。 系啦，咁 一条龙， 咁就好好啦。 系，头先你提及过海鲜房咧、我记得我唔记得系咪铁金刚007定咩嘅一套，就系我上 YouTube 嗰度睇翻啲旧嘅香港片段咧。咁啊，其中一幕就系噶去海鲜房，咁啊当然啦，离远嘅远景咁样去到嘅，咁啊去到入边就变咗场景噶啦，系啊，咁啊喺度打斗啊咁样嘅。 其实好多电影都攞咗呢一类景点咧嚟做佢哋嘅场景嘅。 冇错。 嗱，头先讲开讲啦，即系我亦都访问过一啲早年嘅渔民啦，佢哋细个时候都经历过好多外国游客嚟嘅，即系嚟嘅体验啦。咁佢哋话咧，其实咧有时佢哋啲外籍游客咧都有啲麻麻地嘅， 系 例如佢哋咧好中意咧就睇你啲细路仔，因为好穷啊嘛，佢哋觉得游客嚟咧就想卖啲俾佢嘅纪念品啊，一买啲手信俾佢哋赚下外快咁啦。咁有时咧就直头咧佢啲外国人咧就抌啲银仔啊，抌落去海度，就要想睇啲僆仔跳落水度执。咁其实咧就即系听落咧就唔系咁好嘅，因为佢想睇个僆仔跳落海啫。咁但系就令到个即系冇法，即系嗰时细个佢哋小朋友系即系可能好穷啊，真系。咁为咗即係赚取少少回报呢，就即 係 好似一个几毫就去跳落水度囉。当然佢跳落水冇乜嘢，佢跳落水。但係都多少少其实对 对即系我哋感觉上唔系咁好咯。 系啊，嗰种个观念嗬， 系啊， 咁好似 当然啲个别例子啦，唔系好多系咁啦。 系 系，大部分人都系好有文明嘅，好礼貌嘅。 冇错，佢可能系影下相咁样啦，嗬。 系啊， 系啦，咁当年提过啦，话去山顶啊食海鲜，咁另外尖沙咀又坐天星小轮啦，嗬。跟住就码头坐下啲拉车仔嗰啲啦。 讲起拉车仔又几好玩。 系 以前咧就真系嗱，其实佢一个交通工具嚟噶嘛。咁但系 人力车嗬， 系咯，人力车，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即系今时今日就基本上好多都绝迹咗噶， 系啊， 即系以前喺尖沙咀码头啦、佐敦道带啦，喺对面海嘅中环区啦，咁呢啲其实好多时都最早都唔系净系游客嘅，系本地市民会用嘅。咁、后期去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咧，就一游客见到人力车，觉得咦几好、啊，咁啊又几得意，可以坐下、啊，咁啊拉段路咁俾翻钱佢啦、可能由弥敦道尖沙咀码头拉落去佐敦兜个圈咁上翻去，咁其实都系一个体验嚟嘅，但系好可惜啦，呢样咁得意嘅体验咧，其实近呢三七年咧都冇乜啦，因为好多上一代嘅拉车嘅朋友咧已经唔喺度度，同埋嗰牌咧已经唔再发放嘅 人力车牌哦， 系啦，同埋你啲而家马路咁多车，你点样拉人力车咧？ 系好危险， 即系好危险噶嘛。咁以前就即系较为车辆少嘅时候，你一拉人力车咧，大家都相走啊，吓咁，但系而家就基本上冇咗呢啲国际场， 系啱啊。我记得以前咧，就算你唔帮衬都好啦，咁可以影张相嘅， 可以影相嘅， 系啦，俾啲外国人，咁但系就写明嘅 ，photo 几多钱，咁可能五蚊、十蚊咁。 通常咧，佢哋摆晒喺德记粒街啊，对面海，或者中环码头啦。呢边咧就摆咗喺星光行前面嗰辣嘅，喺啱啱巴士总站隔篱，咁成辣都人力车喺度 排晒队嘅， 排晒队嘅，咁有游客。通常其实去到八十年代初都仲有嘅，我印象中好似九零年代初 都仲有嘅系。 最旺嗰时一定系讲六十年代、 七、 十年代嗰阵时咧，应该咧佢哋系直头系即系仲有几十部嘅、即系以前系唔止添，有可能，但系慢慢越嚟越少， 一路淘汰啊， 系啊， 我哋话斋退休嘅退休啊，离世嘅离世啦， 好辛苦嘅、拉车仔真系， 系啊，简短吓、 可能遇着个水兵大大只， 系 哇，又两公婆又大大只， 佢仲话要麻烦你，我拉我上山顶啦，唔该， 听日唔会拉山顶噶啦，因为已经太对咗嚟讲负担唔起， 系人都癫啊， 平路嘅啫， 平路， 但系知遇着个大件头嘅，你拖拉住佢都几吃力噶嘛，会唔会系？ OK， 好啊！嗱，今集啊都讲咗好多嘢吓，我之前上半部讲一啲我哋嘅游乐场啦，值得回忆噶。另外头先啱啱讲完咧，就系当年嘅年代啊，最早期嘅时候，外国游客嚟香港有咩景点啊，咁都唔错啊，就大家回忆翻好多嘢啦。嗱，下一集咧，第十三集咁就系我哋嘅城寨大时代啦。咁啊，暂时咧就最后一集啊吓，咁啊会讲下咩咧？买少少关子先啦。同我哋嘅衣着咧有啲关系，服饰嗰啲有啲关系嘅吓。好啦。下星期再见大家。